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苏芮演唱的《请你告诉我》。 告诉我，你到底要什么？ 汪峰，飞得更高。 我要飞得更高。 张学友，心碎了无痕。 我的心碎了无痕。 杨坤演唱了《路灯下的小姑娘》。 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哭泣。 谭咏麟，《卡拉永远 OK》。郭荣演唱的《我》， 我就是我。 金海心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 让我们荡起双桨。 陈慧琳，你让我不一样。 一个人就是让他去飞翔。 任贤齐，光良，浪花一朵朵。 是这浪花一朵朵。 陈淑桦，一生守候。 你知道这一生。 千百惠，离开你。张杰，剑心。邓丽君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？ 郭富城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？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？ 范玮琪，最初的梦想。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。 水木年华，在他乡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陈奕迅演唱的《全世界失眠》。 想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？想着你的滋味，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，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。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？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？ 想起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睡？想想你的暧昧，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，一双一对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想你想到六点，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幸福的失眠，只是上演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 请你告诉我，是歌手苏芮在1986年推出的第六张专辑《第六感》当中的一首歌，再一次把人间的喜怒哀乐调制成音符撒向歌迷。请你告诉我，唱出了一种卑微的爱，一种苦恋的感觉。 一点关怀，一点爱，这种感觉是否熟悉？一点甜蜜，这种滋味是否欢喜？从来不知道你心想什么，你总是对我微笑，不必多说一句话。从来不知道你是否爱我，你总是默默无语，不肯抬头来看。 Go!

微笑告诉我，让一切明天再说，请你留一点爱给我，这样的心情难道你真的不懂，寂寞每个人都有，只是说不说得出口。 这是一首《今夜留一点爱给我》，来自于歌手甄秀珍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张学友的老歌《心碎了无痕》。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推出的专辑《偷心》里的歌曲。 闭上你的眼，我的爱人，吻住你，吻住一吻，你的心一变，像落叶飞远，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。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心假的意，欺骗我都无妨，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从失身从怜悯变成真爱，相爱难恨亦难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吻着你心就不会恨，永不言永不变，永不永远也不问，伤更深情更真，吻住你，吻住一吻，你的心一变，像落叶飞远，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。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心假的意，

在那盏路灯的下面，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，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。嗯，嘿，小姑娘哭得多悲伤，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，她现在该往哪里去。

能够在泪光中回忆，想你的真心，想你的柔情，也许所有甜蜜不在你心里。 让我好好忘了你，来自于歌手林淑荣。继续来听丁薇的老歌《茶和咖啡》。 你的茶配着我的咖啡，你的眼不知看着窗外的谁。你的家 下面我们来欣赏张国荣在2000年推出的歌曲《我》。这首歌张国荣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而创作的。张国荣先作曲，然后问词作者林夕，说这首歌词的开头我已经想好了，叫做《我是谁》，来自于一部电影的对白。那么下面你知道我想写的是什么吗？林夕说他知道，然后写完歌词给张国荣看。张国荣说果然这就是我想要的。 I amWhat I am，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。是造物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，孤独的沙漠盛放的赤裸裸。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，

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 首李玉刚和孔东东演唱的《国色天香》，这首歌2014年推出，收录在李玉刚的《莲花》专辑当中。 月初生，离人上妆，我描眉，凤冠陪你上，谁修起？ 尽了压关的为那庄。 莫非说落幕就是散场，我却忍不住一直思量。他们说酒席人已泛黄，我却当作是暮色天香，我却 来听一首陈慧琳的歌曲《你让我不一样》，这是陈慧琳在1996年演唱的歌曲。身边的一位朋友曾经说，这首歌唱的简直就是她的故事。是你让我不一样，明白爱一个人就是让他去飞翔。的确，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不就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吗？ 当我离开或是我回来，都不会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有你在 山川开心。 会慢慢长大。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，我知道有一天啊，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 是小琪、任贤齐和光良合唱的《浪花一朵朵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下面我们来听陈淑桦的经典老歌《一生守候》。 等待你慢慢的靠近。

让我从容地在你面前消失，我已经是你多余的影子，最好赶在秋天断了这一份情思，人的结局留下一次冰冷的开始。 电视剧《古剑奇谭》的朋友一定还记得其中的那首插曲吧，那就是张杰演唱的《剑心》。 尘封在星云稠明的魂魄，叫醒了恍惚梦魇的无措，解开这宿命的脉络，逃不开这一世的寂寞。往后是阴霾，往前是山脉，想逃也逃不开，命运在主宰，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。哪管桑田，哪管沧海，天青山小小，该忘的忘不掉，红尘困住我年少，原谅我藏在心里寥寥的困扰，去斩被恩仇的喧嚣，屠夫了奋起的剑鞘，斩不断这一生的桀骜。往后是阴霾，往前是山脉，想逃也逃不开，命运在主宰，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。哪管桑天，哪管沧海，听琴声小小，该忘的忘不掉，红尘困住我年少。

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？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？把眼泪种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，闻到一种芬芳，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，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。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，给些温暖借个肩膀。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了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 最初的梦想，来自于范玮琪。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。下面为您预告一下明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群星演唱的《心愿》。那英，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。 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。 辛晓琪《东京爱情故事》。苏芮，泪流在胸口像一场雨。钟镇涛，让一切随风。齐豫、潘越云演唱的《梦田》。 用它来种什么？用它来种什么？ 水木年华，《一生有你》。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？ 张学友，《情网》。 我越陷越深，越迷惘。 蔡幸娟，《缘分》。 缘分，缘分，只怕永远没有分。 费翔演唱的《雨中徘徊》。 在雨中找寻你，找寻你的行踪。 李玉刚，《刚好遇见你》。 刚好遇见。 萧亚轩《爱的主打歌》。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。 李健《车站》。 当列车飞奔下一站的爱恨离别。 蔡琴《你的眼神》。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。 汪峰《像梦一样自由》。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。 丁薇《女孩与四重奏》。 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下面再为您送上一首水木年华的老歌《在他乡》，我是云云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早安音乐秀》，明早再会吧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，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，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，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。